生物界的总体趋势是不断的分化，物种只会越变越多。我们至今为止没有听说过哪一个物种是由两个不同的物种融合来的，它只会越分越多。当然，分出来的很多物种，由于对环境适应能力较差，就被淘汰了。所以总体上，它是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物种的数量，除非出现比较大的、比较急剧的环境的变化。但是人类文明的趋势正好相反，人类文明形态是在不断的融合。早期人类刚刚开始文明的时候，大家相互是隔离的，有成千上万的不同的文明。但是总体的趋势呢，是相互融合，文明数量越来越少。尤尔赫拉利举例说，现在的德国人，他们的祖先来自不同的文化。以前的那个神圣罗马帝国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民族，当然他们都属于一个大的范围叫日耳曼人，但是呢，其中是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部落，他们的语言都不同。包括像萨克逊人、普鲁士人，Swabian 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，它是在德国西南部的那种方言的以前的那个民族叫 Swabian，还有包括巴伐利亚人，这些民族以前互相打得一塌糊涂，但是现在很少还有哪个德国人说啊，我以前是巴伐利亚人哈，我是这个普鲁士人啊，很少有人在这样说。在中国发生的这样的融合比较早，春秋的时候，秦国、楚国、越国这些边缘地带的国家，和那些中原的老牌的诸侯国，像郑国呀、齐国呀这些国家比起来，晋国呀，他们就属于野蛮人啊，很显然他们的文化是不一样的。中原还有个宋国。宋国它和其他的诸侯国还有点不一样，它是周灭了商以后，把商朝的人，安排在这个地方，给没有把商朝的人斩尽杀绝，而是给了他们一个封地，这个封地就是宋。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先秦的很多成语，比如说拔苗助长啊、守株待兔啊这些。嘲笑人愚蠢的这些成语，都安在了宋国人的头上，所以也可以看出来，当时，周人的这个封邑，他们的这些人啊，看不太起宋国的人，你们是商朝人的后裔啊，所以那个时候也有很大的文化差异。但是现在谁还会说，哪一个中国人还会觉得自己是齐国人啊、宋国人啊、楚国人，都已经完全融合了。人类文明总的趋势是融合，虽然有的时候也有分裂，比如说这个英国脱欧啊，比如说中国也经常讲的一句“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”，但是总的趋势一定是文明的形态越来越少，生物界是物种的形态越来越多，而人类是人类文明的形态越来越少。最后会变成几个比较大的文化圈儿。有的时候，人类甚至就是为了融合，才保持自己和别人不同。怎么讲？比如说，现在全球化，每一个经济地区，你可能是一个民族，可能是一个国家，你为了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，你会把自己变得和别人不同。比如说，我这个地方。土地丰美，适合农业耕作，我从事农业生产。我那个地方呢，比较适合做一个工业基地，我就从事工业生产。那么这两个地区发展出来的文化可能是不一样的，但是他们都是基于一个统一的市场，他们互相之间有物和物的交换，有这个，他们之间有稳定的交流，这样就不会被隔绝。而生物界不一样，生物界刚好相反，它只要分出了种，它之间就有生殖隔离，这样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再融合。战争，相互之间仇杀， 但是这种形式在尤尔和阿丽看来呢，它也是交流的一种形式。你最关心的，你最想了解的是你的敌人。美国以前是奉行孤立主义，一战是不是参加，美国都辩论了半天。但是当美国加入战争之后，美国开始深度的卷入世界，世界也开始以美国为榜样，这个文化的同化是非常明显的。美国人以前很少去关心俄罗斯人，很少去关心越南人，但是通过冷战，通过越战，美国人对俄罗斯非常了解，美国人对越南也非常了解。啊，这尤瓦尔·赫拉利这儿开了一句玩笑说，如果美国拍一部关于台湾的电影的话，他一定会拍50部关于越南的电影，因为越南给他的伤痛太重了，越南给他的印象太深了，所以美国对越南就有了深刻的了解。接下来，尤尔·赫拉利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场景，叫中世纪的奥运会。我们知道，奥运会是起源于古代的希腊。希腊虽然有很多城邦，它大体上呢是分为四个部落、四个部族，名字都很长，我记不清。多利安、Ionia、Ionia、Yagaya 大概是这四个。但是他们都属于印欧人，都是语言是一样的。文化差别不一样，所以他们文化差别不大，所以他们才有可能聚在一起举行奥运会。那么现代的奥运会呢，其实也有这个特征，大家都认同很多基本的观念，比如说运动员以国家来分，每一个运动队都有自己的国旗、国歌，运动员呢都代表自己的国家去参加运动会。运动员一旦胜利了呢，大家不仅为运动员欢呼，也要为他的那个代表的那个国家欢呼。这些都是一些基础的认同，这些认同只在近代才有，古代是没有的。比如说，国旗，我们为什么都有国旗？这个传统以前，比如说以前中国就没有国旗，而且国旗为什么一定要是方的？一定要是长方形的啊！世界上好像只有一个国家的国旗——尼泊尔，它的国旗是两个三角形啊。但是99%的国家都是方的，而且有些国家的国旗甚至是一样的，挺好玩的。印度尼西亚的国旗和摩洛哥的国旗是完全一样的，可能他们设计的时候啊，没有先去看一看别的国家国旗什么样。两个就撞衫了啊，撞车了。国歌，几乎所有国家的国歌听起来都是一个味道，你看，都是这个贝多芬式的雄壮的音乐。这些理念以前都是没有的，所以你可以设想一下，如果是在中世纪那个。全球有那么多种文化，那么多种完全不同，连基础观念都不认，相互不认同的那些国家或者地区，它能够搞一场奥运会吗？现代奥运会里面有两个地区比较麻烦，一个就是台湾，一个就是巴勒斯坦。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吧，那么这两个地区的人，运动员参加奥运会，他们应该打什么旗，唱什么歌？奥组委就要头疼半天啊！这仅仅是两个很小的地区哦。那你想想中世纪呢？中世纪的话，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国家，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政治形态。比如说英国，英国的国王在中世纪的时候，他不叫英国国王，他叫英格兰及法兰西国王。那你想想，这个法国的运动员，他是应该打英国旗啊，还是打法国旗啊？有很多东西非常复杂了，就变成。再说中国，中国相对于中世纪来讲，大概就是唐宋这两个朝代。 中国一向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合法的政权，唯一的一个中央大国，其他的都是蛮夷，它没有一个对等的外交关系的。你不可想象让唐朝人、宋朝人举着同样的旗子和其他的蛮夷站在一个广场里啊，大家是平等对待，这对中国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，在那个朝代啊，更不要说还有一些附属国，什么朝鲜呢、越南呢，越南那个时候叫交趾，它还属于这个宋的一个藩属国，怎么可能和你平起平坐在一起举国旗唱国歌呢？再说阿拉伯人，在巴格达的哈里发，他也是声称自己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合法的这个领导人。所有的逊尼派穆斯林也认为，不管他属于哪个酋长国，也认为这个唯一的合法的就是我的这个逊尼派，我怎么可能和你们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平起平坐呢？我怎么可能去认同你的那个国旗国歌是合法存在的呢？所以这样一场运动会在中世纪是不可想象的。那么反过来我们可以想，我们今天虽然有200多个国家全世界，但是我们能够在同一个运动场认同同一个价值观，使用同样规格的国旗，听几乎完全差不多调子的国歌，说明我们的文化有很多地方已经趋同。这还仅仅是一个象征意义上的例子。接下来尤尔赫拉利还会给我们讲很多实质性的一些趋同，比如说我们的金融系统啊，我们的贸易系统啊，我们的国际政治谈判系统啊等等。好，这个留在明天来讲，谢谢大家收听。